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00集，獒犬。翼王粗重的呼吸，惊恐万分的闷声喊道：“ 来人！来人救救！” 霍凌云在翼王的挣扎中笑起来：“他忽然松开手，放弃了闷杀。翼王从他手下仓皇失措地爬起来，可是翼王太胖了，陷在那软垫中，声嘶力竭地叫着：“ 快，快来人！” 霍凌云从腰间堆积的衣裳里摸到了什么，他跟着翼王。翼王赤裸着身体爬动，像是驱虫一般，在那喊叫里逐渐意识到什么。门外的禁卫像死了一样，他们确实死了。翼王哭起来，他挪动着肥胖的身躯，叠着肉浪匍匐在霍凌云脚底下说：“ 凌云，你不要杀我，我就把樊州给你，我的都给你，翼王也让给你。” 他伸手扯过女人推向霍凌云，霍凌云胸膛起伏，扶手拽住了翼王的头发，把翼王拖向自己。翼王不明白局势是如何骤变的，在睡这一觉以前，樊州上下都听他号令，他蹬着双腿杀猪般的大吼大叫。翠青终于反应过来，他慌乱地摸索衣物，看翼王被霍凌云拖到了自己跟前，他匆忙地摇着头：“ 哎呀，跟妈妈我没关系啊，没关……” 爆开的声音就在这顷刻间响起，那砰的炸裂声犹如砸在翠青的耳朵里，震得她耳中嗡嗡乱响。她睁着双眼失声地愣在这里，脸上蹦满了红白的污秽。霍凌云被同伙冲震得虎口剧痛，那灼烫感让他痛快极了。翼王的脑袋犹如被踩烂的西瓜，点内死寂。翠琴忽然尖叫起来，他疯了似的爬动着，攥着衣物，光脚飞奔在店内，扑向大门。门开了，但是翠琴又退了回来。他跌坐在地上，看着门口到处都是的火处。 你替他抢夺女人。 霍凌云站在那阴暗里，把翼王蹦到自己身上的东西送进了口中，又随即啐了出来。他盯着翠琴寒声说：“ 你还替他圈养獒犬？” 翠琴摇着头，遮挡着身体在地板上挪动。他听见了狗吠，看见那些獒犬从人腿间钻了出来。霍凌云踩着翼王的尸体，像是在打量案板上的肉。他说：“ 你们都该尝尝这种滋味。” 翠琴瞪大双眼想要跑，可是她腿软，只能眼睁睁看那獒犬脱离了锁链，在那失控的惊叫声扑了上来。霍凌云在獒犬们撕扯吞咽的声音里披上宽袍，他捡起被翼王扔掉的檄文，随即揉掉了。翌日用过早饭，萧迟也就穿上重甲要去北原猎场。沈泽川这几日都睡得少，直到昨夜才睡了个好觉，站在檐下送人的时候还有几分慵懒。今日雪停了，日光把庭院里晒得亮晶晶的，萧迟也架着猛回头准备跟沈泽川说话，却看他困倦地立在门跟前，一脸不高兴的模样。“ 几时回来啊？” 沈泽川问道。萧迟也给猛解得脚链，猛就想往沈泽川身上扑，萧迟也把他摁住了：“ 尽量早点，有事就让人去喊我。” 沈泽川也被日光晒得亮晶晶的，他避着日光，现在就眯着含情眼喊起来：“ 阿姨。” 萧迟也做事要稳这个坏人， 沈德川吓了一跳，萧迟也仗着身高抬臂架住了门框，在沈德川后退时一把带回人，门帘罩在了后脑，萧迟也懒得拿掉。沈德川挨了问，陈阳琢磨着马上要回边伯英安排的押运事务，没留神那头的动静，古今看帘子一晃，人就不见了。他拆着自己的手套， 府君和主子， 古今没找着合适的词，只能看向陈阳，用眼神暗示。陈阳知道古今这是被昨晚沈德川厅堂议事给惊着了，便合上册子也望过去，看了半晌， 王爷以后主子在交战地打的辛苦，看着是无碍了，就怕他心里跟背上的伤一样还在结疤。如胶似漆是好事。 那夜以后，很多人都想要照顾萧迟野，他们尽可能地避开大雪，小心谨慎地注视着萧迟野，好像萧迟野已经失去了力量，成了件易碎的花瓶。沈泽川恰恰相反，他不给萧迟野任何言辞安慰，但他的眼神都在表达着依赖，仿佛只要离开萧迟野半步，就会嫌天冷怪药苦。沈泽川在这种极度依赖的背后透露着另一层意思，那就是萧迟也很强。萧迟也不需要被当作瓷器，他是铁，是钢，还是沈泽川的红焰山。萧迟也是这么回应的。沈泽川在议事前让费胜叫了高仲雄，高仲雄站在书斋前等着沈泽川，沈泽川到时免了他的礼。 我昨晚让人量了你的尺寸，冬衣过几日就送到府上，眼下天冷，你屋里的炭火还有吗？ 高仲雄先前是韩进的幕僚，来此州时深知自己不会被沈泽川重用，所以才走了那条下路，杨文云那般力荐他，他才能从衙门里谋到差事，但沈泽川很少和他对谈，这让高仲雄有些惶恐。高仲雄一紧张便流汗，还会有些结巴，这都是他以前在丹城被人讥讽得太厉害而留下的后遗症。当下擦拭着汗珠，下巴都要戳到胸口了，低声说：“ 夫君垂训的事，夫君。” 屋内的幕僚都已就位，孔领正立在檐下等着沈泽川进，高仲雄自知口拙，心里更加着急，满头大汗的想要说完。沈泽川想起一年前高仲雄跪在大雨里斥责阉党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，于是认真听他说完道：“ 你如今没有成家，衙门里的月俸不够，只管跟府里提。” 高仲雄原本以为沈泽川厌恶他，只是介于姚文玉不便开口，不想今日沈泽川如此和颜悦色，一时间心潮起伏，哽咽道：“ 我承蒙府君厚爱，在衙门里有差事，每月俸禄都能按时分发，哪能再从府里拿？” 沈泽川愈发温和：“ 你也是我府上的先生，不宜再这么自轻自贱。” 高仲雄开泪时百感交集，沈泽川既肯用他还肯敬他，所谓士为知己者死，他是真的情愿跟着沈泽川，此刻还欲说些感激的话，沈泽川已经抬手指了，示意他跟上一同往书斋里去。此州这次出兵樊州，原本还是想要借将，但沈泽川看一往久积民怨，樊州内部空虚，便没有跟离北铁骑借将，而是指派了此州守备军指挥使尹昌。这个尹昌在中博兵败案前是慈州守备军里的将领，指挥使战死后他被周贵提拔上位，在沈泽川没有到慈州时，尹昌一直是个光杆指挥使。这人跟纪刚年纪相仿，爱喝酒，长着络腮胡子，生平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洗澡，因此看起来格外邋遢，和乔天涯倒算是意气相投。乔天涯还没有戒酒的时候，两个人经常一起喝酒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